店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盆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两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在东方，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雷，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2倍速追剧成常态，街坊们说机会太多，剧情拖沓。咱们1098里小花、大磊、老叶怎么说？你们看剧习惯2倍速吗？ 啊，动作快。 二倍速是什么什么什么？ 2倍速啊，就是你知道2倍镜吗？ 2倍镜。啊， 4倍镜你知道？ 什么意思？ 6倍镜你知道？ 你别往上涨数，你先给我把从2倍先讲明白了。 你要就是2倍镜， 2倍速，我告诉你， 比如说你前跑，就是2倍镜看你呢，就是那么大点儿。 你这个就说，对，你给他解释2倍速吧，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大磊，2倍速啊， 啊，我知道维生素， 2倍速啊，就是2倍镜，2倍速， 2倍镜就是离你的厘米。 您俩都一个说 吧。2倍速的意思就是，你看我说王大磊， 嗯。 这是正常倍速 哦， 2倍速就是王大磊， 哦，就是快倒啊。 4倍速呢？ 王大磊。 6倍速。 王大磊。 8倍速。 王大磊。 10倍速。 好像最高是到32倍速。就过来了。 哎，你说特慢的那种唱，咿呀呀，我可以快进吗？ 那就变成了咿呀咿呀咿呀。 我跟你说啊，快进之后啊，有时候会达到异样的效果。 嗯， 你比如说哀乐吧， 对， 哀乐要快放，就成一个特别喜庆的乐曲， 欢快的乐曲， 节拍变了。 对， 它就是属于变奏曲。 嗯，由慢到快，你说过吗？就是心情由悲痛转为喜悦的这个过程。 我没那么听过哀乐， 是由快到慢， 就是说对人的心理有影响。那么现在为什么年轻人看剧都看个2倍速呢？ 嗨，正常，他们就要看那个关键情节，噔噔噔，赶紧奔这儿去。 哦，比如霸道总裁的壁咚，半天这霸道总裁还没有表现。 你说什么人喜欢看这镜头？ 我。 哎，因为有好多情节呀、啊，是这个 没用， 哎，不能说没用吧，它是拖沓。 是的，非常。 你比如说这个取经的故事， 嗯， 他们在路上慢慢走，这比如说演1分钟。你就赶紧这1分钟可以跳过去。 嗯， 实际上呢它意义不大。 你要让我这么说呀，取经这故事就是一出来跟最后有意义。 嗯， 就看第一集的第1分钟和最后一集的最后1分钟。 哎，那就相当于什么都没看。 哎，这个一般是爱情偶像剧当中啊，比如说描述男女感情的发展，往往会滥用慢动作。比如说他们俩擦肩而过的时候，突然间这动作就慢起来， 然后镜头还得转。 对、 嗯，那你说这些动作其实没什么意义，但有时候对于渲染双方的这个心理状态是有帮助，可是不是每个人都爱看，所以到那儿就快进呗。 对，就跟书一样，它好多情节呀、啊、是描述过程的，这点确实可以稍微略过。 就是你觉得故事不精彩，对白不吸引人，你还不想弃剧而那个 弃剧而亡， 我不看就死是吧？ 什么戏这么危险呢？ 你要是这一集啊，点着看，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看着看，有时候容易落东西。 二倍速其实有点快的夸张了，要是1.5倍速和1.25倍速正好，表情、动作、嘴型大概其都能跟得上。 不是，我觉得吧，它没有那个选项，所以二倍速基本上最低了吧？ 有一点二五， 是吗？因为现在好多这个剧呀、它那个台词冗长，你比如说，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 我哪里冷酷，哪里无情，哪里无理取闹？ 你就是冷酷，你就是无情，你就是无理取闹。 我再冷酷，再无情，再无理取闹，也没有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 你看看这导播的一点都不损失，有的那都可以整集跳过。 所以这点啊，在我们说书的同志身上体现最为明显。 哦， 比如说，有一个叫王什么托，对。 王波，我知道这人。 知道。你过去你说书的人嘛，那个艺人们都在这个剧场里也好，在这个他人都是按日子收钱的，多说一天就多挣一天钱。 那关键是听众也爱听啊。 那人家得有本事啊。 对啊， 你说的观众得爱听你，但是现在这剧确实有人确实不爱听。你俩人吃饭镜头，拍5分钟。 啊、哦，你说的是别的国家的戏吧？对，好像什么吃饭呀、寄封信呢，这件就能拍好几集。 好几集，原来巴西有一个电视剧叫《女奴》 啊、确实听说过老电视剧 《女奴》，这么多集，那个主角叫乙座了， 哎哈，还是个乙座了，怎么那么熟悉？ 乙座了， 睡前故事也没有，就是打开电视看《女奴》，完了那个第二天跟同学们上学先分享《女奴》，然后记一个难忘的一天，就是记 女奴。 你这现在一提一举例子就是女奴， 你说人名乙座了。 你做了是谁啊？是 女奴。哎，这女奴深入人心啊，深入老叶的人心。今年公布了一个2018年的中国电视剧产业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电视剧立项总量在465部以上，平均单部集数达到39.8集，就是说随便一部电视剧都能40集的。现在就是碎片化时间里，你想看完这么多剧，那实在要花上不少时间，更何况现在又不是光看剧，对吧？ 对，还看什么呀？ 你也看进口剧， 比如说 女奴， 现在谁还进口这剧？ 老叶看呀，老电影什么《女奴敢死队》， 奴敢 哪有这戏呀？ 《女奴攻略》《女奴传》 行。哎呦，这作家离了女奴，这作者离了女奴，写不出东西来了。 还得看电影呢，《碟中奴》。 碟中奴，那叫奴中碟，你把这顺序弄对了啊。 所以就没那么多零碎的时间，你还得玩玩手机，聚餐，出去什么蹦个迪呀、什么的，出点笑。 不看就不看，看我就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回来非得倒着看看呢？ 工作有压力，你回家不就干那些省心省事儿的事儿吗？ 对，也是放松嘛。 连恋爱都懒得谈呢， 因为都得看女奴。 老爷，这就是你不搞对象的原因。 对，因为我喜欢女奴语作了。 主要他累吗？谈恋爱累呀、你要回家看个剧，喜欢女奴这样的，你可劲儿看女奴。其实我就愿意看加倍速的这种电视剧。 为什么？你这直接过瘾。 对， 可是你这样的话，你看有些片就不合适， 比如 你这是武打片，你看啪我过去了。 但是电视剧其实它不会像电影就是剪辑那么紧凑了。 对， 所以你真的加快都没事。 其实电影也有其中的那些慢镜头长焦， 对吧看那些什么景色的那些片也可以倒着看， 但其实那就破坏了艺术的一种完整性。但是电视剧，因为电视剧比较特别啊，电视剧杀时间的那个功用比较大，如果你不想杀时间的话，那你就可以快进。 可是我的时间都被杀死， 你冲着老看女奴的时间就好不了。 如果是看的英美剧，你会发现它的叙事比较紧凑比较快。 这英美剧我发现基本上都是十几集的剧， 对，它就一季一季这么播。 对，因为它俩播第一季的时候还没钱拍第二季， 对，还没写出来第二季。 哦， 它不像女奴一下300多集就写完了。 还没有好多红篇巨制都写好了。 对， 你比如翻拍的那个 对 三国演义啊， 对，它那个你本身 进三国演义啊， 拍三国其实还是可以，因为它不牵扯二度创作的。 对， 所以老爷不爱看这种没有创新的剧吗？ 老爷喜欢那个什么创世纪啊，再创世纪，又创世纪， 对对对，金枝欲孽、银枝欲孽，铜枝欲孽， 铁枝欲孽，锡枝欲孽， 金银铜铁锡， 反正就是一个比一个脆弱。 就这种戏其实你真的开3倍速我都愿意，因为他来回来去磨那点事儿， 就那点欲念。 女奴，你这可不嘛，你要让我来选择现在看电视剧的话，70多集，我 看不下去， 坐不住啊，是吧？还累呢。 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其实你还会干别的事儿， 比如说那边看着女奴， 你这边织毛衣。 织毛衣像话吗？ 我这意思，你手上可以忙点别的，你写个字啊，画个画啊， 嗯， 甚至你可以看看书，字儿不多的书， 看葫芦娃， 那就叫小人书。 但这种剧呢，倒是不用太费脑，所以看的时候啊，长点倒没什么问题。 对，主要看那些人物， 你看着不累。你说要是真特精彩的话，回家休息一会儿，工作全找老爷，你得回复吧。 嗯。 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清楚， 哎， 你来一回的还给打电话吧， 耽误时间。 对呀，啊，你那个剧要如果特别吸引你的话，你可能两边就无法兼顾。 对，就说乱， 一会儿回来看还能看明白，那就不妨碍你这儿接一电话，打一电话，完了以后挨顿呲儿，反正一来一去一看12点了， 那四集情节愣不重要。 但你不能说你晚上什么都没干，睡觉吧，晚上做梦有人女奴从这儿出来。 哎，改恐怖片了吗？ 有人女奴从那儿出来。 哎呀， 有人女奴 从那儿出来， 女奴蒙你眼睛。 这女奴还挺灰心，这女奴还得蒙我眼睛。 哎，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偷潜入一别墅，行窃还吃住，5天被抓。 哎，嗯，这家儿昨天踩盘子来了。 哦， 踹上没有？ 你以为是杂技踩盘？他就来侦查来了。 哎，刘木， 新入行呢。 刘木，你呀，啊，这 大哥，你说 你这脑子呀，别参与这次行动。 哎，这让你人参加，脑子别参加。 脑子，你把脑子搁家， 跟着你们混。 听着， 哎， 老去那好地儿，终于这回带着我了。 我每回挨揍都是因为你。 对呀，你拖后腿， 知道吗？ 您交代清楚了就好。 听着，别说，我昨天呀已经踩好盘子了，不是要摔着的事啊，就是侦查了，知道吧？ 啊，怎么着？ 这家啊，我跟街坊打听了， 啊， 没被街坊发现， 是吧？ 你问出什么来了？ 我问他们这家住的是什么人呢？ 他们说的是…… 完了，你暴露了。 我为什么暴露？ 你怎么看出来的？ 问人家这家住的什么人呢？这不就惦记人家的什么事儿吗？ 那不一定， 要不人家姑娘。 你是不是这样暴露过好多回呀？ 不是这个， 你以为咱们老大像你一样的？ 我告诉你， 大哥有这个毛病， 他换成各种身份去问 你。我问的时候有方法， 哎， 你知道吧？旁边，你看这别墅左边这个 啊， 住一老头，我就问老头了。 哦， 我说大爷， 哦，你这叫真好， 你对不对？我说大爷， 嗯， 我说旁边那家今儿怎么没人呢？ 他说什么呀？ 大爷说了，你是干嘛的呀？我说我送快递的 啊。 哦， 我早就明白了， 嗯， 这家 对呀，啊， 已经有一个月没人了。 嘿。 啊， 那咱们可以踏踏实实不用防范了。 咱们要是不偷他，对不起祖师爷。 咱们祖师爷是？哦， 咱们祖师爷是 鲁班。 你们家咱们这行祖师爷是鲁班呐？ 谁问你了？ 不是，我是谁跟我说了一个鲁班是祖师爷啊？ 鲁班祖师爷像话吗？咱们的祖师爷，咱们不偷这家，咱们对不起咱们的祖师爷。哎， 东方朔。 东方朔那是说相声的祖师爷。 西方朔。 西方朔像话吗？南宫偷。 好，没他们有名。 行，南宫头北宫佛嘛。 来，哦， 这是哥俩嘛。 哥俩、哦， 是吧？ 对不起，我不关心 啊。 咱们怎么进去？ 咱们从门进去。 对，没有钥匙啊？没有钥匙。 好，有大哥在用钥匙吗？ 哎，咱们是干嘛的呀？ 真是， 咱们是干嘛的呀？ 大哥练过开杯手。 你知为什么这家一个月没人了吗？ 为什么呀？ 因为挂牌出售。有人进来一问咱们，咱们就说咱们看房的不就完了吗？ 哎，行， 有夜里看房的吗？ 啊， 有夜里看房，是不是差点意思？您开门，您开门，咱进去。 开门。 你换鞋。 你还真讲究。这样，大哥， 你这俩袜子不一色啊？ 你别开 管这干什么？ 换鞋有道理。以免留下咱们的鞋印 儿，对，而且显得咱们就是住这儿的。 哎， 万一真来个人，你穿着这个睡衣， 行，换，走，上上上， 走。 哎呦，这么大屋子呢！ 哎呦，这别墅可以， 你真有钱，这家 啊， 哪 地下一层，地上两层， 谁让你数这个？你瞧，那值钱东西那都得在哪儿啊？ 一般这种挂牌出售的别墅，可能没什么值钱东西。 对，人都不怎么住了，你， 哎，没什么值钱东西。 你真没见过富人家的生活， 真是的。 哎，你给我讲富人家什么生活？ 哎呦，富人家那个大澡缸， 大澡缸， 澡 缸，你连浴盆都不知道干，干叫澡缸？ 大澡缸，富人生活你都不知道？富人，富人生活吗？ 富人，我看见好东西了。 咱们偷什么呀？ 茅台。 哎呦， 喝呀！ 茅台， 喝呀！没菜。 咱们住两天得了。 哎， 老大，老大， 你别说他这个主意，我还挺同意。 真没怎么住过这么好的屋子，我真的 有点出息，行不行？ 这应该是实木地板吧？ 他还哭了， 实木地板你哭什么？ 你别哭，你怎么没出息、啊？ 这种木头特别贵。 你要喜欢这地板，到时候走的时候给你抠两块。 我真的，我这屋睡，我必须的。 这睡地板，睡地板。 我这屋， 我睡这屋席梦思， 我睡澡缸里。 大哥，你可别放水啊！哎，我这儿好东西来， 什么呀？ 什么呀？ 这有现金，哎啊！哎，多少钱？您看这是1042.3。 那咱们那要个烧鸡，那烧鸡要烧鸡好不好？要个烧鸡。 1042.3，你还吃烧鸡？ 要烧鸡，要烧鸡。 三碗卤煮。 嘿，好，都搁一块。 我要在那个我那屋木地板上吃。 他离不开那地板，你知道吗？ 那么喜欢木头 啊，都爱打出来了。 哎呦，我看这花花绿绿的，这 美金。 你认识啊？ 你还见过？ 这画的是个外国人。 画外国人就是美金。 先收着。 哎，这是什么呀？这好像写着是欧元。 你没有钱上写 着。认出这是欧元俩字儿来。 你也是糊涂，那能是真的吗？ 哎，来，坐，到我这屋坐会儿呗。 哎，这屋就归你了。哎，上我楼上看看去吧。 哎，上我这澡缸里躺会儿。 哎呦，你还有精油呢。 哎呦， 你要做个 SPA 是怎么着啊？ 哎呀， 我这屋这床可软和了。 可我那地板特滑溜， 嘿， 我那澡缸可凉。 您留神别动了啊！ 你别说，这丝绸睡衣你穿着还挺合适的，老大。 这就换上了，知道吗？ 咱们看会儿电影吧，他这一大厅看电影厅。 嘿，咱看《碟中谍》吧。 来，坐。 噔噔。 哎，这是正版那个。 噔噔。 哎呦，咱们俩真的。这双声道还不一块 儿 播，我们跟 着 唱呢。 谁呀？ 哎，我说，这屋里怎么有人呢？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对外出售的吗？这个 是，您买吗？哎，咱把这床卖回去，是不是就挣钱了？哎，对，您买吗？ 买吗？ 我还是回去吧，我。能不能跟他这么说呢？我告诉你了吗？有人问，咱就说咱看房的。一会儿这老头出来报警了，怎么办啊？ 不是，您怎么会看房的住在这儿呢？ 对呀，咱就说咱是卖房的。 你这卖房的不比看房的强吗？ 对呀， 要说还是你们俩聪明。 哎，这您要说您是看房才报警。 行， 哎，这件衬衫西服我穿上，你们觉得 怎么样？别翻了。 哎，这边有厨房，哎，做点什么吃的吧。 你看冰箱里有肉吗？ 哎， 我给你们炒一鸡丁得了，把肉化了。 好，太好了。 哎，我觉得咱们就像过日子一样啊，我觉得找到家的感觉。 对， 是 出来在。这个北京那儿飘着这么多年吧，我都 你老哭， 没吃过这么好，的， 眼窝子浅，爱哭， 真是。 这我是不想出去再跑了，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就看家吧。你们每天回来以后，我给你们拖鞋摆好了。 他把自己当成个妇女，咱仨一块住，哎，也行。 你呢，在楼上，我在听这片儿， 我你们地板的， 咱 也听了。 我就希望以后呢，跟大哥二哥呢一起，咱们就过着这个和和美美的日子，成了一个大家庭。 稍微的注意一点， 收敛一点 。出门回来的时候看着点，别让人发现了啊。 可是这本家早晚也得回来吧？ 你傻呀？那这都出售了。哦，对，出售了， 他没售出去 啊。 那咱们呀，咱们短期咱们就住一礼拜就走， 就是 行吗？ 好不好？ 能住一礼拜。 哎呀。这一转眼都五天了， 你是媳妇吗？ 真过上 了，你跟咱自己人就别这么装了，行吗？ 不是，咱们一刚转了啊，黑色了，洗不洗？ 洗。 哎呀，有个家真好，我觉得我其实啊，愿意当宅男。 你呀、啊，就是干什么真不行， 吃 慢慢香。 没狗，你是。 你看我把家里打扫的，你看。 你别说，还真干净。 这都擦了，这儿我这窗帘我。 哎，你不看小时工，你是糟践了。咱这已经差不多了，这第五天 了。我说咱是不是得走了呀？ 咱不是好几礼拜 了，别再住两天， 这第五天了，再住两天咱就走，好不好？咱等周末。 我难得我住那么好的 房。行，等一下，住 着吧，住着吧。 咱们要不要照张合影放相框里？ 哎，照张合影可以，咱别放相框里，行吗？留个纪念。 来，大家慢点， 来照一照。 对对对，必须第二天手绝佳，穿着他的睡衣啊。 是是是，一二三， 真好啊！ 我给你做个饭吧。 好嘞，好嘞，好嘞。 我先发表一下感言，我感谢一下大哥，没大哥给咱们开发这么一个地儿呢，咱们今天也不会在这儿吃这么一顿大餐。 哎、 嗯。大哥呢，我就是非常仁义啊，就是很纵容我啊，不是很 纵容， 就是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 你要有的说你就说，没说吃喝， 很照顾你 啊，对，很照顾。哎，咱们呢住这儿以后，厕所不抢了，哎，洗澡不抢了，哎，以前咱那小屋谁早上起来第一个，咱们老得打。现在这个楼上楼下的，我过得非常满意、啊。 咱们四个厕所，有仨人。 哎，感谢大哥啊，你说两句吧。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给我们做饭。我们觉得今后呢，这做饭这事就交给您了。 哎，开门！ 谁呀、 啊？哎， 别动！ 哎，谁呀、啊？哎，干什么？ 干什么的？都别动！ 你们干什么的？你们干什么的？ 都别动！ 你们干什么的？ 废话，看不明白。警察！ 警察！ 警察也不能闯进我家。 私闯民宅啊！ 对呀、 啊， 这是你们的家呀、 啊！啊， 这是你们的家呀、啊！ 我们家呀、啊！这 我是做客的。朋友， 他先宅出去了啊！ 我是串门的街坊， 那你们这谁做主啊？ 大哥， 我呀。 因为债务缠身，福建一男子放弃高薪工作，流窜至江西瑞金、会昌等地实施抢劫，不仅昼伏夜出，而且胆大妄为，竟然在失主家潇洒地吃住了5天，最终被警方抓获。 为了能住得舒服，他在百度上查到了这个别墅预售无人入住，便在一天晚上找到了别墅的地址，用买来的工具开锁进入到里面居住。但是做贼心虚，他白天睡觉玩手机，晚上8-9点钟趁没人出去买点外卖带回别墅填饱肚子。到落网的时候，他已经作案了5起，盗得现金、烟酒、手机、纪念币等财物。 街坊们就议论这件事儿，这别墅就这么好啊？就这么好？ 是好， 看来这是住过的。 不是那个好，是大家都觉得好，那也不能非法侵占呀、啊！你都成孙猴了，到此一游啊！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